我心情都好差。 啊？点解啊，学车小姑娘？ 因为我喺度谂紧我同你之间嘅关系。 啊？我同你？ 同你一齐之后，我觉得好开心，好幸福，好有恋爱嗰种滋味。你揽住我。 啊？你话咩话？ 你揽住我。 你揽我唔好。 好。 你一定要再深操你嘅驾驶技术，先至可以赢到 Iceman 同杨奇龙虎凤噶。我哋要揾迪 Sir。 迪 Sir？ 迪 Sir， 全名迪迪仔，系90年代嘅车神。佢曾经同澳门过光龙赛过一场惊天动地嘅比赛。 见我同你之间，估唔到有一个师傅仔。唔通我真系斗唔赢师傅仔？ 呢次战役流传咗一首名诗：两大巨鳄皆中斗，去到最后爬住走，四脚爬爬扮牛牛。而当时黄沾同罗文都响人群当中，而触发起佢哋作咗《狮子山下》呢首歌。 人生终有欢喜， 我师父有病，我应承佢唔搞咁多嘢住啊。 你师父？咁你师父系边个啊？ 我师父就系澳门郭江龙。 吓，一代车神，两代巨鳄皆中斗，去到最后爬住走，四脚爬爬扮牛牛嘅澳门过江龙就是你师傅。 等我师傅好返，我同我师傅一起联手阿健呢个靓仔。 哈哈哈哈，好啊，wonderful， 好啊。Iceman 加上澳门过江龙，咁即係话健你嘅死亡症出咗啦。 哎，师傅仔， 森美是一个天才街车手，阿健， 好厉害阿健，我哋又赢咗啦。 Leo 是师傅仔， 你傻咗啊？吓，你傻噶？你傻咗啊你？你傻咗啊 ？Marco。是一个公子车手 ，set 个 robot 玩下先，攞两个垃圾桶拦住啲车先。 细苏是警队小长气袋。 我点都唔会俾呢个天才街车手咁样糟蹋自己噶啦！ 我终于制到你哋啦！ 哎呀，仲要气都唔 扯，我只想做一个天下第一龟嘅轿车师傅啫， 抄牌。抽个牌嘅车我系唔会再揸嘅。 我今年先19岁咋，就已经有咁远大嘅理想啦，师傅仔。 喂，学车小姑娘，是你啊？ 是啊，冇，我见我哋两个好似好耐冇见，咁我咪谂住。 啊，唔好啦，你唔好咁啦，啊。 边个喺度啊？ 吓，冇啊，我自己啫嘛。 啊，唔好啦，冇啦， 你话咩话吓？ 我话想见下你。 啊，仲嚟喎，好衰噶你，唔好再嚟啦你吓，师傅仔啊， 你等一阵吓。 师傅仔，喂，师傅仔，佢两个喺一件心目中，师傅仔永远都系第一，而我永远都系第二，我永远都系第二，我永远都系第二，我永 永远都系第二。 喂喂，诶，收咗线， 系边个啫？阿健， 系学车小姑娘啊，最衰你啦，都叫咗你唔好噶啦，系要搞我啊？ 哦，赖我添。咁头先你嗰个欲拒还迎嘅眼神，算唔算数先？ 算， 咪系咯。咁你而家仲嚟唔嚟啊？ 啊，唔好啦。 嗱。你嗰个眼神又嚟欲拒还迎啦，咁系咪真系迎啊？ 迎，我迎， 拒唔拒啊？ 欲拒， 但系 还迎。 好，咁我哋继续大战第二回合，开始我出牌先，阶段五。 唔好啦，咁大。 吓，阶段五嚟噶咯，阶段三啦。 阶段六。 我都葵扇烟， 大啊！ 健啊，点解你玩锄大啲，锄到身晒淫咁嘅？ 我自细就系咁噶啦。 搵个医生睇下啦，吓、 哦，我会噶啦。 一条蛇。 Iceman， 你师傅澳门过江龙，佢点啊？ 你有心，佢老人家好翻好多啦。 我呢度有支野生千年人参，响国共内战嗰阵咧，宫中流出嚟噶。后嚟文革年代，我阿爷就响地下拍卖会拍翻嚟，嗰阵时一洗三千几万啦，冇价宝嚟啊！今时今日，呢支参啊，食咗可以长生不老。闻到啊，延年益寿，睇到都呱呱叫啦！嗱，我俾你拎翻去俾你师傅，澳门过江龙，睇下啊，等佢呱呱叫啦！ 睇下，睇你个头啊！你呢支啊，坏山嚟噶咋？千年野山人参，你冇搞起我添啊？唔系啊，我打你呱呱叫，而家真系烦啊！唉。先头见翻个曾经目睹我撞死人嘅少女，哎呀呀呀咗，跟住仲要被个警察发现咗。而家个警察俾我哋驳晕咗，响间房度都唔知点算啫。 系啦，佢又成日醒，一醒就要驳晕佢，又醒又驳，啊，成日都醒喎。Iceman 啊，你话点处置佢好啊？嗱， 唔系啦，咁样唔系办法噶。我哋一於咗佢 吓咗佢，我呢个讲法好有型啊！咗佢啊， 冇错。 有冇喉糖啊你？ 师傅仔点啊？搵唔搵到啊？ 搵唔到啊！我问过我啲非法赛车手朋友，佢哋都话冇见过迪 Sir 好耐啦。 咁会唔会迪 Sir 已经收咗山归隐，翻咗乡下啦？ 我都唔知啊。不过最新嘅消息系话佢喺嗰次同澳门过江龙大战之后元气大损，唔好话出嚟赛车，出街食饭都少咗。后屘仲学咗掩人耳目，改姓埋名。做翻老本行，但系做咩就冇人知啦。 呢啲江湖中人唔做得啲咩嘅啫，应该唔难揾噶。 听讲好似同枪有关噶， 军火买卖 咁就唔知啦。不过放心啦，有恒心，我哋自然会揾到佢噶。 嗯， 唉，最衰嗰阵我仲细，人又多，街又黑，我认唔到迪 Sir 个样啊。不过好在我记得。车神迪 Sir 是有个胎痣的。 吓、啊，响边度啊？咩样噶？ 响额头，形状好古怪。 星形？ 唔是是车形。 吓、啊，车形的胎痣，果然是一代车神啊！ 是一架正在高速飞奔的 Mini Cooper， 迷你谷爆。 有传言讲过，试过有一个老前辈讲翻佢同迪 Sir 赛嘅经过。当大家斗得如火如荼、金睛火眼、异常投入嘅时候，佢居然响眼角见到一个 Mini Cooper 迷你谷爆嘅影像响前面飞过。佢定睛一望，原来系迪 Sir 嘅胎字。迪 Sir 嘅胎字成班走咗出嚟啊！快胎字喺路上面跑啊！ 唔通系灵魂出窍？ 只要系一代车神，都会专有呢种特异嘅功能，系上天俾车神嘅一个记号。我哋叫佢做车魂。 嗱，阵间我开门，你就冲入去，而我就将佢 好。数三声。我哋就冲入去， 然后就将佢片开。 片咩啊？片鱼片啊？咸片啊？薯片啊？系啊，型好多噶。片系啊， 哦系。 好，一、二、三。 咩啊 ，Ice Man？ 喂，点解冇人噶？ 吓吓，系、啊、喎、啊？咦？诶、那个枪打开咗啊！吓 ，Ice Man， 个警察走甩咗啊！ 追啊！ 哎呀，走啊走！哎呀，走得快啊，好世界啊！哎呀，好彩我醒目啫，唔系啊，醒亲都俾你哋搏翻围我，我仲得了嘅？哎呦，俾你搏到我顶警察帽都扁晒咯！走啊，走啊！ 走啊你！ 唔走啊！你唔好追我笨啊！ 杨奇龙本凤上车追，唔可以俾佢走甩噶。如果唔系啊，佢知道晒我啲嘢，我唔掂噶，知唔知啊？ 吓，用车追？哟，虽然我系警队小长气袋啫，但系，呢度有架车嘅。喂，但系我好耐冇揸车咯，我惊。哎呀，都唔惊得咁多噶啦，上车啦！哎呀， 佢上咗前面架车啊！ 你放心啦 ，Ice Man， 我哋呢架系我最新买嘅路顺七代，全改零至一百六秒，净系对头灯都撑死佢啦！啱啱落地，只系争好少嘢未装啫。 咩未装啊？ 胎盘 吓， 不过唔使紧张，前面大路一条啊，鬼死咁直，佢又坐咗喺我俾工人买送嗰日烂鬼前七度。转弯前就收佢档啦，我有大把时间，食件饼先啦。 咩嚟噶？ 蛋挞。 我中意。 哎呀！自从喺外国翻嚟之后，我都好耐冇揸车啦。好，开车先。啊？咩都冇嘅架车，个胎盘呢？啲脚踏呢？个时差呢？冇嘅，红溜溜，哎呀，好惊啊！ 啊 ，Ice Man， 你话个警察喺度做咩啊？嗱， 系啦，坐喺乘客位度揾咩啦？ 啊，好似揾紧个胎盘喎。 哼，喂，啊，食完好追啦。 哦， 快啲 开车！啊！ 追过嚟啦！哎呀，个大门呢？响右边嘅？系、啊、右太、哦。哎呀，坐翻个右边先。 车，我都好耐冇揸你啦，嚟啦，行啦。车，原来你系一架平时好少跑嘅买送车嚟噶。好啦，今日我就带你散散步啦。一波三千转，二波再上三千转， 吓咁快嘅？可能系我嘅路准重啫。好，睇住嚟啊！就喺四波之前追到你啊！ 好快 快啊，真系！ 姐，你做得好啊，好耐都未试过跑得咁畅快啦，今日就去啦，准备三波啦，我会将你嘅三波谷到上7000转噶，小心啊，我呢个跑法好少人会用噶，嚟啦！ 吓，好快啊，只系第三波啫，点可以咁快噶？佢架车，冇理由噶，冇理由用三波可以去到呢个速度噶。 而且佢呢个三波仲谷得好尽，只要听声已经谷到7000转，但系都唔算入四波。呢个跑法好 special， 好 special， 系边个嘅跑法咧？好 special 啊！ 姐，到啦，发挥晒你嘅全能啦，入四波啦！ 啊，甩咗啦，俾佢甩咗我哋啦 ！Iceman， 点啊？点算啊 ，Iceman？ 停车 ，Iceman， 啊，俾你揸 ，Iceman， 啊， 停车， 做咩啊？ 停车， 做咩啊 ，Iceman？你想小便啊？ 你追唔到佢噶。 吓、 两大巨鳄街中斗，去到最后爬住走，四脚爬爬扮牛牛。 找了咁耐都找不到迪 Sir， 睇怕我都系唔可以拜一代车神为师噶啦。 坚啊，坚坚、啊，不得了啦，不得了啦！ 做咩啊，师傅仔？你又唔见咗假发啦？ 唔系啊，你睇头先学车小姑娘留低俾我噶。 吓、啊，小姑娘咩嚟噶？ 我头先睇过啦，冇只字识睇啊。 吓、啊，睇下，师傅仔。我知道你对于阿健是相当之重要，但是作为阿健的女人，我没办法不出此计策。阿健是一个单纯的人，他绝对不可以同一时间处理到我和你，所以在阿健身边就只有你，又或者只有我。我们就来个决斗了，下星期六晚11点广播道一决死战，边个赢就边个可以留喺阿健身边，做阿健生命中唯一嘅守护神。啊、 做咩阿健？佢系咪暗恋我啊？我唔想阿健，最衰我嚿胸肌咁大啦！我割咗佢，我割咗胸肌佢。 唔好啊！唔好啊！小姑娘想同你决战啊！ 吓、啊，想同我决战？小姑娘想同我决战，健，你帮我 keep 住块胸肌。估唔到呢一日终于来临，我由见到小姑娘嗰日开始，我就知道会有呢一日噶啦。但系估唔到咁快，估唔到就响下星期六。